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62，唐纪78，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。光化三年春正月，宣州将康儒攻穆州，钱镠使其从弟求拒之。二月庚申，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中书令。壬申，加威武节度使王审之同平章事。壬午，以吏部尚书崔胤同平章事，充青海节度使。李克用大发军民，至晋阳城堑，押牙刘延业谏曰：“大王声震华夷，以扬兵以严四境，不宜进至城堑，损威望而起寇心。”客用谢之，赏以金帛。夏四月，假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同平章事。朱全忠遣葛从周率兖运华卫四镇兵100,000及刘仁恭，五月庚寅，拔德州，斩刺史傅公和，己亥，为留守文于沧州。仁恭复遣使卑辞厚礼求援于河东。李克用遣周德威将5000骑出黄泽，攻邢明以救之。雍州军乱，逐节度使李惠，会借兵临道讨平之。六月癸亥，加东川节度使王宗迪同平章事。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团，明达有度量，时称良相。上诉及宦官枢密使宋道弼、景务修专横，崔胤日与上谋去宦官，宦官知之。由是南北司异相增集，各结藩镇为援，以相倾夺。团恐其治乱，从容言于上曰：“人君当务明大体，无所偏私。宦官擅权之弊，谁不知之？故其事未可促除，疑似多难渐平，以道消息。愿陛下延误倾泻，以速兼变。”印闻之，赠团于上曰：“王团奸邪，以为道必被外应。”上疑之，即印罢相，一团排挤，欲恨之。即出镇广州，为朱全忠书，俱到团语，领全忠表论之。全忠上言印不可离府壁之地，团与赤史相表里同威社稷，表连上不已。上虽察其情，迫于全忠，不得已印至湖南赴赵桓。丁卯，以印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，团罢为工部侍郎，以道弼兼荆南军，务修兼青州军。务臣贬团西州刺史，己巳，又贬崖州司户。道弼长留欢州，务修长留爱州，是日皆赐自尽。团死于蓝田驿，道弼务修死于灞桥驿。于是印专制朝政，市镇中外，宦官皆侧目，不生其愤。刘仁恭将幽州兵50,000救沧州，迎于乾宁军。葛从周留张存敬、释叔从守沧州寨， 自将精兵逆战于老鸭堤，大破人工，斩首三万级。人工走保瓦桥。秋七月，李克用复遣都指挥使李嗣昭将兵五万攻邢明，以救人工，百变军于内丘。王荣遣使和解幽变，会久雨，朱全忠召从州还。庚戌，以昭义留后孟谦为节度使。贾寅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智治等使。八月，李嗣昭又拜汴军于沙门河，进攻明州。乙丑，朱全忠引兵救之，未至，嗣昭拔明州，擒刺史朱绍宗。全忠命葛从周将兵击嗣昭。宣州将康儒石进自清溪遁归。九月，葛从周自叶县渡漳水，营于黄龙镇。朱全忠自将中军三万设明水制营，李嗣昭弃城走，从周设伏于青山口，邀击大破之。崔胤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位在己上，误之。彦若亦自求隐去，使藩镇皆为强臣所惧，唯似薛王之柔在广州，乃求待之。以四，以彦若同平章事充青海节度使。初，荆南节度使常瑞以李朗本其巡署，为雷满所惧，屡求割立荆南，朝廷不许，瑞颇怨望。即彦若过荆南，瑞置酒，从容以为言。彦若曰：令公未尊方面，自比桓文，雷满小道不能取，乃怨朝廷乎？瑞甚惭。丙午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罢守本官，以刑部尚书裴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志坦之弟子也。升桂馆为靖将军，以经略使刘士正为节度使。朱全忠以王荣与李克用交通，移兵伐之，下临城于滹沱攻镇州南门，焚其官城。全忠自治元氏，荣惧，迁判官周氏以全忠请和。全忠盛怒，谓氏曰：仆屡以书谕王公，竟不知听，今兵已至此，其余无舍。是曰：镇州密尔太原，困于亲报，四邻各自保，莫相就绪，王公与之联合，乃为百姓故也。今民共果能为人除害，则天下谁不听命，岂为镇州？明公为唐桓文，当崇礼义以成霸业，若但穷威武，则镇州虽小，城坚十足，明公虽有十万之众，未易攻也。况王氏秉毛五代，实推忠孝，人欲为之死，庸可计乎？全忠笑览侍妹，言之帐中曰：与公戏耳。乃遣客将开封刘汉入见荣， 荣以其子节度副使昭作及大将子弟为质，以文增200,000犒军。权中隐还以女弃昭作。承德判官张泽言于王荣曰：河东情敌也，今虽有诸事之源，譬如火发于家，安能似远水乎？彼幽仓易定，犹赴河东，不若说诸公乘胜兼服之，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，则可以至河东矣。荣复遣周氏往说权中，权中喜，遣张存敬会魏伯兵及刘仁恭，假银拔瀛州。冬十月丙辰，拔景州，执刺史刘仁霸。辛酉，拔莫州。靖江节度使刘士正闻马殷西平岭北，大惧，遣副使陈可凡屯权义岭以备之。因遣使修号于士正，可凡拒之。因遣其将秦彦辉、李琼等将兵7,000击士正。湖南军至权义，士正右前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。可凡略县民耕牛以犒军，县民怨之，请为湖南向导，曰：此西南有小径，距秦城才50里，仅通单骑。彦辉遣李琼将骑60，步兵300袭秦城。中宵，于原而入，秦王建武毕明复还，撤之以练，早可凡陛下视之。可凡犹未之信，斩其首投壁中。贵人震恐，琼因勒兵击之，秦可凡降其将士2,000，皆杀之，引兵去贵州。自秦城以南20余里皆望风崩溃，遂为贵州。数日，士正出降，贵以延柳向五州皆降于湖南。马殷以李琼为贵州刺史，未及表为靖江节度使。张存敬攻刘仁恭，下20城，将自瓦桥取幽州，道宁不能进，乃引兵西攻义定，心似拔齐州，杀刺史杨约。鬼位以保义留后朱有谦为节度使。张存敬攻定州，义武节度使王浩遣后院都知兵马使王楚直将兵数万拒之。楚直请依城为诈，似其失老而击之。孔目官梁问曰：喜幽镇兵30万攻我，于是我军不满5,000，一战败之。今存敬兵不过3万，我军10倍于西，奈何事切？欲依城自固乎？浩乃遣楚直逆战于沙河，义定兵大败，死者过半。余众拥楚直奔还。甲申，王浩弃城奔晋阳，军中推楚直为留后。存敬进为定州。丙申，朱全忠至城下，楚直登城呼曰：本道是朝廷慎终，于公未尝相犯，何谓建功？权中曰：何故赴河东？对曰：吾兄与晋王同时立勋，封疆密耳， 且婚姻也，修好往来乃常理耳，请从此改图。权中许之，乃归罪于梁问而足之，以谢权中。以增帛10万犒师，权中乃还。仍为储职表求节钺，储职储存之母弟也。刘仁恭遣其子守光将兵救定州，军于易水之上。权中遣张存敬袭之，杀60000余人。由是河北诸镇皆伏于权中。先是王浩告急于河东，李克用遣李嗣昭将部骑30000下太行攻怀州，拔之，进攻河阳。河阳留后侯延不意其志，狼狈失据。嗣昭坏其养马城，会右国军将严保引兵救之，力战于壕外，河东兵乃退。保运州人也。初，崔胤与弟密谋进诛宦官，即宋道弼请勿休死，宦官亦惧，上自化州还，呼呼不乐，多纵酒，喜怒不常，左右犹自危。于是左军中尉刘继树、右军中尉王仲先、枢密使王彦范、薛其沃等因相与谋曰：主上轻佻多变诈，难奉事，转听任难思，吾辈终离其祸，不若奉太子立之，尊主上为太上皇，引其化兵为援，控制诸藩，谁能害我哉？11月，上列院中，因置酒，夜醉归，手杀黄门侍女数人。明旦，日加陈寺，宫门不开。季树以中书白崔胤曰：宫中必有变，我内臣也，得以便宜从事，请入室之。乃率禁兵1000人破门而入，访问俱得其状。初，谓胤曰：主上所为如是，岂可理天下？废昏立明，自古有之，为社稷大计，非不顺也。胤未死，不敢为。庚寅，季树召百官，陈兵殿庭，左胤等联名状，请太子监国以示之，实署名。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。尚在乞巧楼，季树众先扶甲士1000人于门外，与宣武进奏官程延等10余人入请对。季树众先抚登殿，将士大呼，突入宣化门，至司政殿前，逢工人则杀之。上见兵入，惊堕床下，起将走。季树众先夜之另坐，工人走白皇后，后趋至拜请曰：君荣勿惊宅家，有事取君荣商量。季树等乃出百官状白上曰：陛下厌倦大宝，中外群情，愿太子监国，请陛下保宜东宫。上曰：昨与清曹乐饮，不觉太过，何至于事？对曰：此非臣等所为， 皆难思重情，不可遏也。愿陛下且知东宫，待事小定，复迎归大内耳。后曰：宅甲簇衣君容与，即取传国宝以受祭数。宦官服上与后同年，嫔御侍从者才十余人，是少阳院。祭数以银抓画地署上曰：某时某事，汝不从我言，其罪一也。如此数十不止，乃守锁其门，戎铁固之。前左军副使李师前将兵围之，上动静折白祭数，学墙以通饮食，凡兵器真刀皆不得入。上求钱帛俱不得，求纸笔亦不与。时大寒，嫔御公主无衣衾，嚎哭闻于外。季树等矫诏令太子监国，迎太子入宫。辛卯，矫诏令太子嗣位，更名枕，以上为太上皇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甲午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更名少阳院曰问安宫。季树加百官爵制，与将士接受优赏，欲以求媚于众。杀穆王乙，凡宫人左右方士僧道为上所宠信者，皆崩杀之。每夜杀人，昼以十车载尸出，一车或指一两尸，欲以立威。将杀司天监胡秀林，秀林曰：君荣忧求君父，更欲多杀无辜乎？季树淡其言正而止。季树欲杀崔胤，而淡朱全忠，但解其度之盐铁转运使而已。左仆射制事张俊在长水，见张全义于洛阳，劝之匡复，又与朱藩镇书劝之。近是吴地鲤鱼可化州，上函见书略曰：仆每读书，见父子君臣之际，有伤教害义者，恨不得嗣之世朝。明公举晋官重镇，君父忧辱越余，做事凶逆而望秦王之举，仆所未遇也。仆切记中朝辅弼，虽有志而无权，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，为明公忠义，社稷事一。往年车路拨迁，豪气奉迎，累岁功溃，再赴庙朝，亦感人心，至今歌咏。此时世事犹忆前日，明公地处要冲，位兼将相，自宫为变故，以设巡时，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，迟疑未决，一朝山东侯伯倡议连横，鼓行而息，明公求欲自安，岂可得乎？此必然之事也。不如持袭四方，欲以逆顺，君生一振，则元凶破胆，寻夹之间，二庶之首转于天下，既无便于此者，剑虽不能用，后代之。于坚辞而去。朱全忠在定州行营，闻乱， 丁未，南还。十二月戊辰，至大梁。记述遣杨子西渡一泉中，许以堂设祭书之。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告示泉中，泉中犹豫未决，会辽左议之，或曰：“朝廷大事，非藩镇所宜预之。”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读曰：“王室有难，此霸者之资也。今公为唐桓文，安危所主，既数宜患数耳，乃敢废求天子，公不能讨，何以复令诸侯？且幼主未定，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，是以太阿之柄受人也。”权中大悟，即求西渡奉本，遣朕如京师讯问。既还，又遣亲历蒋玄辉如京师，与崔胤谋之，又召程延赴大梁。青海节度使薛王之柔薨，是岁加杨行密兼侍中。睦州刺史陈成卒，帝寻自称刺史。太子即位累寻，藩镇兼表多不至。王仲先性苛察，素知左右军多击毙，即为中尉，勾教军中前骨，得隐没为奸者痛垂之，急征所附，将士颇不安。有延州雄毅军使孙德昭为左神策指挥使，自刘继树废立，常愤婉不平。崔胤闻之，遣判官石简与之游。德昭每酒酣必泣，简知其诚，乃密以印意说之曰：“自上皇幽闭，中外大臣至于行间士卒，孰不切齿？今反者独纪述众心耳。公诚能诛此二人，迎上皇复位，则富贵穷一时，忠义留千古。苟狐疑不决，则功落他人之手矣。”德昭谢曰。德昭小笑：“国家大事安敢专之，苟相公有命，不敢爱死。”简以白印，印割衣带，手书以授之。德昭复结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、周成会，谋以除夜伏兵安抚门外以伺之。天复元年春正月已有朔，王仲先入朝，至安抚门，孙德昭擒斩之，持意少阳院，叩门呼曰：“逆贼已诛，请陛下出烙将士。”何后不信，曰：“国耳，以其手来。”德昭献其手，尚乃与后悔飞而出。崔胤迎上御长乐门楼，率百官称贺。周成会擒刘继树、王彦范继至，方竭泽以为乱亭所避。薛其沃父景死，出而斩之，灭四人之族，并诛其党二十余人。宦官奉太子逆于左军，献传国宝，上曰：“欲幼弱为凶术所立，非其罪也。”命还东宫，处为德王，复名玉。丙戌， 以孙德昭同平章事，充静海节度使，赐姓名李继昭。丁亥，崔胤进位司徒，胤故辞，赏宠待胤一后。己丑，朱全忠闻刘继树等诛，折成言族，谢送京师，并刘希度、李凤本等皆斩于都市，由是义重李振。庚寅，以周成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赐姓名李继会，董彦弼为宁远节度，赐姓李，并同平章事，与李继昭俱留宿卫，十日乃出还家，赏赐清府库，十人谓之三使相。癸巳，仅朱全忠爵东平王。丙午，敕。近年宰臣严英奏事，枢密使侍策，争论纷然。既出，又称上旨未允，复有改意，挠权乱政。自今并依大中旧制，似宰臣奏事毕，方得升殿承受公事。赐两军副使李师度、徐彦孙自尽，皆刘继树之党也。凤翔张毅节度使李茂贞来朝，加茂贞守尚书令，兼侍中，进爵齐王。刘继树、王仲先既死，崔胤、陆以上言，祸乱之兴皆由中官点兵，岂令胤主左军，以主右军，则诸侯不敢亲临，王室尊矣。赏犹豫两日未决，李茂贞闻之，怒曰：崔胤夺军权未得，以欲歼灭诸侯。上召李继昭、李继会、李彦弼谋之，皆曰：臣等累世在军中，未闻书生为君主，若属南司，必多所变更，不若归之北司为变。上乃谓胤以曰：将士亦不欲属文臣，清曹勿兼求。于是以枢密使韩全惠、凤翔监军张彦宏为左右中尉，全惠亦前凤翔监军也。又征前枢密使致仕严尊梅为两军中尉、官军容处置使。尊美曰：一军犹不可为，况两军乎？故辞不起。以袁义简、周敬荣为枢密使。李茂贞辞还镇，崔胤以宦官点兵，终为肘腋之患，欲以外兵制之，讽茂贞留兵三千余京师，充宿卫，以茂贞甲子纪云降之。左谏议大夫万年韩沃以为不可，胤曰：兵自不肯去，非留之也。沃曰：使者何谓召之也？胤无以应。沃曰：留此兵则家国两危，不留则家国两安。胤不从。朱全忠既服河北，欲先取河中以至河东。己亥，召诸将谓曰：王科弩才，使太原自交泰，吾今断长蛇之腰，诸君为我以一绳缚之。庚子，遣张存敬将兵三万， 自泗水渡河，出寒山路以袭之。权中以中军继其后，戊申，存敬至绛州，进将不意其至，皆无守备。庚戌，绛州刺史陶建昭降之。壬子，晋州刺史张翰瑜降之。权中遣其将侯延守晋州，何因守绛州，屯兵二万以遏河东援兵之路。朝廷恐权中西入关，即赐诏和解之，权中不从。科遣箭使告急于李克用，道路相继。克用以变兵先拒进将，兵不得进。科妻为李克用书曰：“而旦暮为俘虏，大人何忍不救？”克用报曰：“今贼兵色进将，众寡不敌，进则余汝两亡，不若与王郎举足归朝。”科又为李茂真书言：“天子心反正，召藩镇无德相公同讲王事，今诸公不顾诏命，守兴兵相加，其心可见。河中若亡，则同化宾旗俱不自保，天子神器拱手受人，其事必然矣。公宜即率关中诸镇兵固守潼关，复救河中。仆自知不武，愿于公西偏受一小镇，此地请公有之，关中安危，国祚休短，系公此举，愿审思之。”茂贞素无远图，不报。二月甲寅朔，河东将李嗣昭攻泽州，拔之。乙卯，张存敬引兵伐晋州，己未，至河中，遂围之。王科势穷，将奔京师，而人心离二，会浮梁坏，流丝塞河，舟行甚难。可窃其卒数百与夜登舟，亲欲守城者皆不应。牙将刘训曰：“今人情扰扰，若夜出涉河，必征舟纷乱，一夫作难，事不可知。不若且送款存敬，徐图向背。”科从之。壬戌，科执白帆于成隅，遣使以牌印请降于存敬。存敬请开城，科曰：“吾与诸公有家事事分，请公退赦，死诸公志，吾自以诚受之。”存敬从之，且使走白泉中。乙丑，泉中至洛阳，闻之喜，持往复之。戊辰，至余乡，先哭于仲荣之墓，尽哀。河中人皆悦。科欲面赴牵羊出营，泉中据实指之曰：“太师救之恩何可忘？若郎君如此，使仆一日何以见救于九泉？乃以常理出营，握手虚膝，连佩入城。”泉中表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。王科举卒迁于大梁。其后泉中遣科入朝，遣人杀之于化州。群中闻张夫人急急，俱自河中东归。李克用遣使以重币请修号于群中， 权中虽遣使报，而奋其书辞简傲，绝欲攻之。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以吏部侍郎裴书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。溥郑雅之从孙也，常在崔胤幕府，故胤引之。赠谥故穆王乙曰公哀太子。加幽州节度使刘仁恭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并兼侍中。三月癸未朔，朱全忠至大梁。癸卯，遣侍书从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，入自太行。魏博都将张文公入自磁州新口。葛从周以掩运兵会承德兵入自土门。明州刺史张归后入自马岭。义武节度使王楚直入自飞狐。权知晋州侯延以慈袭晋将兵入自阴地。书从入天井关，晋军昂车。辛亥，沁州刺史蔡逊已呈降，河东都将葛章以侯延降，即令全知沁州。壬子，书从拔泽州，李存章弃城走，书从进攻潞州，昭义节度使孟谦降之。河东屯将李审建、王周将步军一万，计二千，亦书从降。书从进趋晋阳。下四月乙卯，书从出石会关，迎于洞郭驿。张归后引兵至辽州。丁巳，辽州刺史张鄂降，别将白凤国会承德兵自井陉入，即位拔承天军，与书从烽火相应。甲戌，上谒太庙，丁丑赦天下，改元，削王雅等十七家。初，杨复恭为中尉，解杜之卖屈一年之力以善两军，自是不复肯归。至是，崔胤草赦，欲意宦官，听孤者自造屈，但越书却孤前，两军先所造屈，促令减价卖之，过七月无得复卖。东川节度使王宗迪以及求代，王建表马步使王宗玉为留后。舒氏从等引兵抵晋阳城下，朔挑战，城中大恐。李克用登城备御，不遑饮食，使大雨积旬，城多颓坏，随家完补。河东将李嗣昭、李嗣源凿暗门，夜出攻汴垒，屡有杀获。李存进拜汴军于洞郭，使汴军计重，储粮不给，久雨，士卒虐力，权中乃召兵还。五月，书从等自石会关归，诸道军亦退。河东将周德威、李嗣昭以经济五千聂之，杀获甚重。先是，汾州刺史李唐举州附于汴军，克用遣其将李存审攻之，三日而拔，执唐斩之。侍书从过上党，孟谦窃卒，随之南徙。朱全忠遣丁会代守潞州。 朱全忠奏起除河中节度使，而讽利民请己为帅。癸卯，以全忠为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四镇节度使。己酉，加镇海、镇东节度使钱镠守侍中。崔胤之罢两军麦区也，并进镇亦进之。李茂贞悉其力，表起入朝论奏。韩全会请许之，茂贞至京师，全会深与相结。崔胤始惧，因后朱全忠亦甚，与茂贞为仇敌矣。以右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中书令。六月癸亥，朱全忠如河中，上之反正也。中书舍人灵狐患，己侍中韩沃皆欲其谋，故擢为翰林学士，朔赵对，防以机密。患陶之子也。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，每奏事上与之从容，或至燃烛。宦官谓之侧目，解资印而后行。印至欲尽除之，韩沃屡谏曰：“事尽太甚，此辈亦不可全无，恐其党迫切，更生他变。”印不从。丁卯，上读诏沃，问曰：“赤史中为恶者如林，何以处之？”对曰：“东内之变，赤史谁非同恶？处之当在征旦，今已失其时矣。”上曰：“当事时，卿何不为崔胤言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陛下诏书云，自刘季树等四家之外，其余一无所问。夫人主所重，莫大于信。记下此诏，则守之一坚；若附录一人，则人人俱死矣。然后来所去者以为不少，此其所以汹汹不安也。陛下不若则其由无良者数人，明示其罪，置之于法，然后抚育其余曰：吾恐尔曹为吾心有所著，自今可无疑矣。乃择其忠厚者始为之长，其徒有善则讲之，有罪则惩之，贤自安矣。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，岂可尽诛也？夫帝王之道，当以重厚镇之，公正御之。至于所系机巧，此机生则彼机应矣，终不能成大功，所谓礼私而焚之者也。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，苟能先收此权，则事无不可为者矣。上深以为然，曰：此事终以主清。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、周德威将兵出阴地关，攻袭州，刺史唐李降之。进攻慈州，刺史张圭降之。闰月，以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，孟谦为河阳节度使，从朱全忠之请也。道士杜从法以妖望有昌浦河三州民作乱，王建遣行营兵马使王宗岸将兵三万会东川武信兵讨之，宗岸即极谏也。 崔胤请上进诸宦官，但以工人掌内诸司事，宦官主耳颇闻之，韩权会等涕泣求哀于上，上乃令印有事封书以文，勿口奏。宦官求美女知书者数人，纳之宫内，因令讯察其事，尽得印密谋，上不知觉也。权会等大惧，每宴聚，流涕相诀别，日夜谋所以去印之术。印时领三司使，权会等缴禁军，对上宣造，素印减损东衣，上不得已，解印盐铁使。使朱全忠、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。全忠欲上姓东都，茂贞欲上姓凤翔。印之谋泄，事急，为朱全忠书，昌批密诏，令全忠以兵营车驾，且言左者反正，皆令功良图，而凤翔先入朝，抄取其功，今不速来，必成罪人，岂为功为他人所有，且见征讨矣。权忠得书，求七月甲寅，俱归大梁发兵。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讨杜从法，平之。八月甲申，上问韩沃曰：“闻陆以不乐无反正，征旦一服，乘小马出起厦门，有诸？”对曰：“反正之谋，独臣与崔胤被数人知之，已不知也。一旦忽闻宫中有变，人情能不惊骇？一服逃避，何妨之有？陛下择其为宰相无死难之志则可也，至于不乐反正，恐触谗人之口，愿陛下察之。”上乃止。韩权会等聚诸，谋以兵至上，乃与李继昭、李继慧、李彦弼、李继云深相结，季昭独不肯从。他日上问韩沃，外间何所闻？对曰：“唯闻赤使忧惧，与功臣及纪云交结，将至不安，亦未知其果然否耳。”上曰：“是不虚矣。”必日季会彦弼备与见绝将，令人难耐。令狐焕欲令朕召崔胤及权会等于内殿，置酒和解之，何如？对曰：“如此则比兄辈亦甚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独有险罪数人，素家篡逐，愚者许其自新，庶几可惜。若一无所问，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著，亦不自安，是终未了耳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继而宦官自是党员已成，少不遵敕旨，上或出之使监军，或触手诸陵，皆不行，上无如之何。或告杨行密云：“钱镠为盗所杀。”行密遣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甫等将兵取杭州，两浙将顾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。九月癸丑，上急召韩沃，谓曰：“ 闻权中欲来除君侧之恶，大事尽忠，然须令与茂贞共其功，若两帅交争，则是危矣。请为我与崔胤速飞书两镇，使相与合谋，则善矣。人须赏右卫卧曰：“既会燕必备骄横亦甚，累日前与纪云同入，折于殿东，令小儿歌以右酒，令人惊骇。”对曰：“臣必知其然，兹事失之于初，当征旦立功之时，但应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，不应听其出入禁中，此被素无知识，硕求入队，或见义见人，稍有不从，则生怨望。况为之势利，为赤使以厚利固之，令其如此耳。”崔胤本留卫兵，欲以制赤使也，今赤使卫兵相与为一，将若之何？变兵若来，必与骑兵斗于阙下，臣妾寒心，尚但悄然忧举而已。冬十月戊戌，朱全忠大举兵伐大梁，李神甫与顾全武相距久之，神甫获行服，使出入卧内。神甫谓诸将曰：“行兵尚强，我师且当夜还。”行服走告全武，神甫命勿追。穆遣雷兵先行，神甫为殿，使行营都尉吕师造伏兵青山下。全武速清神甫，出兵追之。神甫施造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生擒全武。钱镠闻之，惊泣曰：“丧我良将！”神甫进攻临安，两浙将秦长率众三千降之。韩全惠闻朱全忠将至，丁酉令李继云、李彦弼等勒兵截上，请幸奉降，攻进朱门，解增兵防守。人及文书出入，搜阅甚严，尚遣人密赐崔胤玉札，言解七创，莫云：“我为宗社大计，势须西行，卿等但东行也。”惆怅，惆怅。戊戌，上遣赵国夫人出谕韩卧，招来燕必备无礼极甚，欲召卿对，其事未可。且言上与皇后但涕泣相向，自是学士不复得对矣。癸卯，韩全惠等令上入阁召百官，追寝正月丙午敕书，悉如咸通以来尽力。是日开筵英，全惠等及侍侧同意正事。丁未，神策都指挥使李继云遣步兵掠内库宝货，违仗法务。韩全惠遣人密送诸王公人先知奉降。戊申，朱全忠至河中，表请车驾幸东都，京城大骇，市民亡窜山谷。是日百官皆不入朝，阙前既无人。十一月己酉朔，李继云等勒兵阙下，尽人出入，诸军大掠。 市民一指及不如者，满皆极目。韩建以幕僚司马邺指匡国留后，朱全忠引四镇兵七万驱同州，邺迎降。韩全惠等以李继昭不与之同，恶绝不令献上。时崔胤居地在开化坊，继昭率所部六十余人及关东诸道兵在京师者共守卫之，百官及市民避乱者皆往依之。庚戌，上遣供奉官张绍孙、赵百官、崔胤等皆表辞不至。壬子，韩全惠等陈兵殿前，言于上曰：全忠以大兵逼京师，欲劫天子姓洛阳，求传善，臣等请奉陛下姓凤翔，收兵拒之。上不许，仗剑登乞巧楼，全惠等逼上下楼，上行才及寿春殿，李彦弼已于御苑纵火。是日冬至，上独坐思政殿，乔一族，一族踏栏杆，庭无群臣，旁无侍者，请之不得已，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，痛哭声不绝，出门回顾尽忠，火已赫然。是夕宿户县。朱全忠遣司马邺入华州，谓韩建曰：功不早知过自归，有凡此君少留城下矣。是日，全忠自故事引兵南渡渭，韩建遣节度副使李巨川请降，献银三万两驻军。全忠乃西南去赤水。癸丑，李茂贞迎车驾于田家隘，上下马未接之。甲寅，车驾至周至，乙卯留一日。朱全忠至岭口西，闻车驾西幸，与辽左翼复引兵还赤水。左仆射致事张俊说全忠曰：韩建冒真之党，不先取之，必为后患。全忠闻见有表劝天子姓凤翔，乃引兵逼其城，见单骑营业，全忠责之，对曰：见目不知书，凡表彰书席皆李巨川所为。全忠以巨川常未见画册，展之军门，未见曰：公许人，可即往一锦。丁巳，以建为中武节度使，李陈州以兵援宋之。以前商州刺史李存全之化州，徙中武节度使赵许为匡国节度使，车驾之在化州也，商贾服凑，韩建重征之。二年，得前900万民，至是全忠进取之。是时京师无天子，行在无宰相，崔胤使太子太师卢沃等200余人列状请朱全忠西营车驾，又使王普至赤水见全忠济事。全忠复书曰：进则据挟军之棒，退则怀复国之残， 然不敢不免。戊午，权中发赤水。辛酉，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勾当中书事。车驾留岐山三日，壬戌至凤翔。朱全忠至长安，宰相率百官班营于长乐坡，明日行赴班辞于临高邑。全忠赏李继昭之功，出令全知匡国留后，复留为两阶制置使，赐予甚厚。继昭进献骑兵8000人。全忠使判官李泽陪住入奏事，称奉密诏即得催印书，令臣将兵入朝。韩全惠等矫诏答以，朕必灾至此，非宦官所劫，密诏皆催印诈为之，请以敛兵归保土语。茂贞遣其将福道昭屯武功以拒权忠。癸亥，权忠将康怀贞击破之。丁卯，以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机务。戊辰，朱全忠至凤翔，军于城东。李茂贞登城谓曰：“天子必灾，非臣下无礼，谗人误功至此。”全忠报曰：“韩全惠节迁天子，今来问罪，迎护桓公。齐王苟不预谋，何烦臣欲？”上屡召全忠还阵，全忠乃拜表奉辞。辛未，移兵北驱滨州。甲戌，至，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则授工部尚书，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书罢守本官。乙亥，朱全忠攻滨州。丁丑，靖难节度使李继辉请降，复姓名杨崇本。全忠至其妻于河中，令崇本仍镇滨州。全忠之西入关也，韩全惠、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。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，克用遣李嗣昭将5000骑自沁州取晋州，与变兵战于平阳北，破之。乙亥，全忠发滨州，戊寅赐三原。12月癸未，崔胤至三原见全忠，促之迎驾。己丑，全忠遣朱友宁攻周至，不下。戊戌，全忠自往督战，周至降，屠之。全忠令崔胤率百官及京城居民西迁于华州，诏以裴挚充大明宫留守。青海节度使徐彦若薨，仪表见行军司马刘隐全留后。李神甫知前刘定不死，而临安城坚，久攻不拔，欲归，恐为刘所邀，乃遣人守卫刘足考丘垄，尽巧采。又使顾全武通家信，留遣使谢之。神符于要路多张旗帜为虚寨，留以为淮南兵大至，遂请和。神符受其犒禄而还。朱全忠之入关也， 荣昭节度使冯行习遣副使鲁崇举听命于权中，韩全会遣中使20余人分道整江淮兵屯荆州，以协权中。行习尽杀中使，收其诏敕送权中。有遣使征兵于王建，朱全忠亦遣使起师于建，简外修号于全忠，罪状李茂贞，而因劝茂贞坚守，许之救援。以武信节度使王宗吉、前东川节度使王宗迪等为护驾指挥使，将兵50000，声言迎车驾，其实袭茂贞山南诸州。江西节度使中传将兵为抚州刺史威权讽，天火烧其城，市民宣惊，诸将请急攻之，传曰：成人之威非人也。乃注曰：权讽之罪，无畏害民。火寻旨，权讽闻之，谢罪听命，以女弃传子匡时。传少时长猎，罪遇虎与斗，虎搏其肩，而传亦持虎腰不至，旁人共杀虎，乃得免。季贵悔之，常戒诸子曰：是处事贵智谋，勿效吾抱虎也。武真节度使雷满轰，子燕威自称留后。